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只身穿过这城市的黄昏，日光阑珊，如恒久的告别。 那些撕掉未寄出的信，那些记忆里触不可及的人， 那些树叶中滑落的平整干枯的花瓣，都寂静如最初的样子。会怀念吧，会软弱吧，会为往事落泪吧， 会后悔吗？会遗憾吗？亦或只留下无言的微笑呢？ 每一次你关上往日的门，跳入人群的海，请带上爱上路。就算迷失，也终有一个声音给你最温暖的呼唤。青韵黄昏， 青韵 黄昏，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给你细微却珍贵的力量。 请允许我用声音为你取暖。 我是一只雁，你是南方云烟，但愿山河宽，相隔只一瞬间。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青韵黄昏，我是主播九鱼。这几天虽然变得很冷，但总归还算是不错的天气，阳光并不刺眼，温柔又慵懒地拥抱着世界。此时秋冬的颜色并没有萧瑟的深刻，反倒是柔和又可爱。天空澄碧，仙云不染，还总会在路上看到透过阳光闪着金黄色的叶子，铺满整个砖墙的爬山虎。手牵着手悠闲于如此美好光景下的情侣，除了自己的不如意，一切都很好。九鱼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这样的季节像一杯酒，入口很烈，过喉很凉，到胃里又偏偏有些暖，酒里有麦子的暖黄和拂晓的明朗，有街上的青苔绿和冷风的清香，借了夏天的萤火，化成窗前的烛光，把夜晚点亮。杯口是远方升起的炊烟，让游子无限思乡。九鱼的家乡是感受不到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所以在风起之时，叶落之后，自己诸事不顺意时，我会突然很想念，想念那个没有叶黄没有秋意的家乡，很想念以前。体育课上，在室外的我突然抬头，天真的蓝得好看，风也安安静静的， 飘来一阵若有若无的香味，远远地击中了我。这很像我高中最喜欢吃的一种面的味道。我好像做了一个梦，很长很长，好像我下一秒突然惊醒，发现自己还趴在高一的桌子上睡着了。同桌轻轻告诉我要上课了。熬过了一周，终于可以去吃我最喜欢的面了。和好朋友手拉手一起逛遍学校周边的小店，走很远的路，唱很久的歌，说很长的未来，又攥紧此刻。岁月静好，现实安稳，好像做什么都还来得及的样子。好像我下一秒醒来，自己刚蹬开熟悉的小被子，妈妈扯开窗帘，一缕刺眼的阳光钻进眼睛里，我得不挣扎着爬起来，听她在你耳边叨叨，看她忙上忙下，既亲切又熟悉。妈，我想吃红烧排骨，不如今天吃鱼吧。这样的愿望刚刚表达就能在晚上实现，而不是有着徘徊于学校食堂的窗口而不知选择的迷惘。好像我一觉醒来还是小时候，天真的以为世界就是我所看见的那样，无忧无虑，没头没脑。我把这个十多年现实的梦当成悄悄话告诉我的小伙伴，小伙伴摇摇头说听不懂。其实我也不太懂长大是什么概念，那剩下的岁月是真的存在吗？谁知道呢，我开心地过着今天就好。 青春飞逝就在找不回来。 大诗人李白也曾说过，浮生若梦。当我站在人生的路口，风起云落，往来匆匆，十多年的光阴恍若只是我小时候做的一个梦而已。我不曾知道牛顿三大定律的应用，不曾知道更复杂的计算，没有随着远行的火车离开家乡，没有在答题卡上签上自己的姓名，没有背上自己的小书包，此刻准备进入梦乡，你还在我身旁。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我总这样想着，想着要是当初，如果这样，若这是个梦呢？若这真是个梦，我可以重新过一次人生。在小伙伴都离散之前，好好的在一起玩耍。在我离去之前，再好好回顾在这个城市的春夏秋冬。做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都深思熟虑，不同于梦里的我。我可能选择一个离家不远的城市，我可能不用学我现在觉得非常可怕的学科，我也不可能坐在这里再和大家叨叨着自己的梦呓。可是啊，梦不是梦，也没有如果。一个人若是太过于沉溺于过去，总想着如果，是不能向前走的。最近疯传起来《武林外传》里佟湘玉说过的一段话，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如果一不开心就希望于当初，那你永远都不会开心。珍惜眼前，是为真。莫使金樽空对月，举杯幸会有缘人。被往事梦境扯着回头，再挥挥手向前走，思绪游走，回过神来，我笑笑，今天天气很好，世界也很好，这不是梦。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导播道尔，我是主播九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 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你坐上电车，我大声喊你的名字，你回头。 不对的，爸爸能不能弄那个的？ 后来听朋友说，你去远方冒险。在新世界敲响了黄金钟，终于我开始羡慕你，并且开始相信那些个有关于友情、爱情、执着和胜利的梦想。童话尚未完结，梦想仍在继续。每周漫无止境，带你追寻那些尚未完结的梦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无止境，我是主播阿四。十月新番的放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也要到了三集气这个定律的节点了。三集气这个定律其实是因为魔法少女小圆这部作品而产生的。之前阿四在做相关漫评的时候也跟大家科普过，三集气是指一部新番要看过了前三集才能确定是不是要坚持追下去。毕竟眼下不乏一些开头疑点重重、精彩绝伦、实则剧情平庸无奇的动漫，同样也有着不少披着少女的伪装，实则故事内核暗黑又沉重。这类作品除了大名鼎鼎的魔法少女小圆之外，今天阿四想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部地狱少女也当划分在内。前不久地狱少女第四季萧家定档七月番，七月十五日起正式开始放送。当然作为一部有些年头的冷饭，它在众多色彩艳丽、画面精致、狗粮管饱的新番列表中并不怎么抢眼，但是啊，作为许多人心心念念的有生之年系列，它的归来仍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还依稀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地狱少女是在初中的某个暑假，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电脑一口气补完了地狱少女前三季。虽然年代久远，但动画中的许多场面和细节仍旧给当时的那个中二少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地狱少女讲述的着实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故事。在都市的年轻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只要在深夜零点登录地狱通信，通过怨气将所怨恨之人的名字写下来，你的怨恨就会被送达至地狱少女那里，地狱少女就会出现和你签订契约，把你所怨恨的人带入地狱去。那是一个纯洁而又美丽的少女，她的名字叫做阎魔爱。当委托人和地狱少女阎魔爱达成契约之后，她就会把受到诅咒的人送进地狱。当然害人终害己，作为代价委托人死后也会堕入地狱，不能去往乐土。地狱少女第一季的最开始更像是一部日常番，单纯讲述着伤害与复仇的故事，恶人欺凌弱者，而弱者无处申诉，只能求助于地狱少女。恶人各自不同，可怜人也各自不同，只是他们的经历却又总是相似的。可怜人最终化身复仇者，与恶人一同堕入地狱。随着故事的发展，地狱少女阎魔爱的身世也被揭开。原本善良的她因为村民的愚昧而葬身泥土，死后化身为厉鬼，一心想要复仇，却犯下了无法解脱的罪孽，最终成为了地狱少女。她与被她送入地狱的可怜人并无不同，受害人变成了复仇者，复仇者 变成了加害者，而加害者终将受到惩罚。地狱少女第二季的气氛则更为压抑沉重，一个村落里不断有人失踪，其真相是不断有人将怨恨之人通过地狱通信送入地狱去，然而无知的村民却将缘由全部归咎于一个名为红林拓真的男孩。最后有人通过地狱通信将红林拓真送入地狱，阎魔爱不惜破坏地狱的规则也要将他送回人间，自己却陷入濒死的边缘。村民们并没有放过拓真，是阎魔爱为拓真挡下了村民的棍棒，自己的灵体却被打散，一段恩怨就此了结。而在第三季中，少女狱警柚木作为爱的替身成为新的地狱少女，而随着剧情发展，柚木的身世也逐渐明朗，原来她早已不在人世，是对人世的执念让她化作灵体生活在人间。而在阎魔爱揭开她身世以后，她也逐渐接受了自己地狱少女的身份，开始接替爱完成人们的请求。在第三季最后，他为了给好友报仇而违反了规则，是爱替他承担了惩罚，重新做回地狱少女，并让柚木获得了解脱。故事最后，阎魔爱一身黑色和服上蔓延着猩红的彼岸花，一步步走上台阶，走过神社，走回了深不见底的地狱，重新成为了地狱少女。部作品一共三季70多集，故事和意境前后相承，没有作画崩坏，没有前后矛盾，更没有烂尾，可以说是当得起完满二字了。有人说这部作品太过黑暗，没错，这部作品确实是将生活中的那些丑恶具象化、夸张化的描述出来，并借由地狱少女的存在而昭告天下。但试想，倘若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地狱通信，那么这些事情是否也真的可能发生呢？人们之间的互相伤害和复仇是永恒的，并不需要什么地狱通信也同样存在。而地狱少女阎魔爱本人，她在生前经历的最凄惨的往事，在复仇后成为地狱少女，见证着也承受着人世间最丑恶肮脏的事情。纵然他不被允许拥有感情，但是他是最善良的角色，宁可接受死去，流放到地狱，或是永远充当地狱少女的惩罚，也要解救无辜的他人。可以说，自从百年前化身为厉鬼复仇之后，阎魔爱就再也没有把谁送入过地狱去，送人入地狱的自始至终都是人类自己。而小爱所做的，则是一遍遍体会着人世间毫无道理的爱恨情仇，然后静静地撑船，陪人走过生前最后的一段路。除了剧情主线之外，三集动画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作为开局篇，第一季对爱的日常起居描写十分动人，可以说是扎实而又迅速地牵到了一批爱酱的脑残粉。黑长直的少女从沐浴到含樱桃到玩金鱼，举手投足像是浮世绘中的侍女一般，其他两季都再也没有这么细致地刻画过爱日常生活中那种颓废而又冰冷的美感。第二季则较为偏重人世间的悲欢冷暖，主角五人组也从单纯调查事件发展成参与到事件中体会并见证着人间烟火，比如古女跟废柴男的羁绊，沦入到见证一家温泉旅馆百年的恩怨终了，伊木莲最后守护了苦命的母女等等，这个主题最后以爱的牺牲而升华，保全了俗世中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善念。第三季则是为地狱少女证明，地狱少女并不是施害的刽子手，甚至于她是人世间怨念的引流人。 这整部作品在画风上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有一点浮世绘的风格，庄重而又艳丽，带着人世间的热闹和地狱里的悲凉。正如阎摩爱，黑色水手服饰有沉寂颓废的美感，红花和服饰又有种妖冶蛊惑的动人。丢丢电影原创动画，大森贵宏监制。这位风格多变的导演同样还监制了治愈的夏目友人帐、吊诡的永生之酒、虐心的萤火之森、怪诞的无头骑士异闻录等等。你很难想象这些风格迥异、色调纷繁的作品均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地狱少女前三季分别于2005年、2006年、2008年播出，第四季萧家则于2017年七月放送。这部作品从第一季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2年之久，就算是从2008年放送的第三季，至今算来也有9年的时间了。关于《地狱少女》第四季萧家，因为不希望剧透太多的缘故，阿斯在本期节目内并没有提及具体的内容，但是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整部第四季仍旧是原班人马，从原画到监制都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因为时间间隔比较久的缘故，第四季在作画上可能无法保持完全的统一，但是可以看出制作方还是在尽力贴合原有的画风，在配音上也尽力找到了与多年前相同的声优，且不提能登麻美子那一把塑到人骨子里的软妹嗓，轮入大老爷子那带了点笑意的老年音，就连谷女大姐姐的御姐音听起来都分外的亲切。当然，除了尽力带大家回到当年的感觉之外，故事在剧情上也有着自己的特点。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反驳我，不是啊，我看了萧家第一集，明明就没什么意思，跟前几季一个样子。那在这里，阿斯就要提醒大家一下著名的三集定律了。地狱少女萧家的第三集同样会迎来一个小高潮哦。四至今仍旧记得初中的那个夏天，我在电脑前看到委托人少女无路可走，点开了地狱通信，黑暗的屏幕上燃起一道细小的火焰，地狱少女就这样从黑暗的房间里凭空出现。那是一个美丽而又纯洁的少女，有着黑色的长发和红色的眼瞳。时隔9年，当我们再次看到小爱一身黑色水手服从地狱中走来，那样的感慨，大概只有多年前的老粉丝才能够理解了吧。那么说到这里，今天的漫无止境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也是久违的和导播风机一起合作，听说他最近改名为超凶，我个人感觉还是原本的花名比较适合他一些。那么每周漫无止境，我是主播阿四，感谢导播风机，我们有缘再会。 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或许你天生就拥有一只马良拍神笛，总能在不经意之间就描绘出五彩人生。 或许天生就崇尚惊险刺激的你，最终在肉包铁的坐骑上寻找到与风赛跑的快感。 不可能说再见。 又或许在空无一人的楼道里，总是有你的声音在回荡。给自己一副红外线透视镜吧，在黑暗中寻找属于你的亮点。亮点人物，我们一起分享。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亮点人物，我是主播小扎。今天呢是我的第一期节目，也是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心情有一点小紧张。那么我的第一期节目请到的就是我的师父，也就是陪伴了大家差不多一年的王静学姐。那师父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静。 那其实今天蛮想问师傅的一个问题，就是平时的话师傅都是坐在我这个位置，然后让嘉宾跟大家打招呼。那今天师傅坐在了不一样的位置，心情是不是也有一点不一样呢？ 其实感触还蛮多的吧，甚至还有一点小紧张。像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是我坐在你的位置，然后问了我师傅这一个问题。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待过广播台的人都会对广播台有非常深的感情吧。然后现在一年了，然后节目也接下来就交到你的手上了，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小不舍不得，但是看到我徒弟这么优秀，其实也非常开心啦。 好的，谢谢师傅对我的肯定。那其实师傅的话是大一的时候就进入了广播台是吧？ 对。 那当时的话是为什么想要选择了进入广播台呢？ 广播台的话，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有一个梦想。就我当时甚至是想过要报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后来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然后还是选择了走正常高考这条路。然后现在进了北林的话， 就想也通过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算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望吧。 也就是说其实广播的话对于师傅来说还算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是有蛮深的一个印记的，就是从小时候开始就算是你的一个梦想了。 对，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些事情，然后平常在家也会自己弄着玩玩。 那北林广播台的话算是圆了你儿时的一个梦想是吧？ 对，我高中是没有加广播台的，然后到了大学，然后看见有北林广播在招新，然后就非常开心的加了北林广播。 其实在广播台的话也有很多档节目，师傅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进入了亮点人物呢？ 我所在的中心是新闻中心，然后其他的节目的话都是比较偏新闻类的，就是平常会做一些新闻之类的资讯啊，或者一些像一周漫谈啊这些的。但是亮点的话可以说是新闻中心一个比较偏节目中心的节目。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然后在交流这一方面呢就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太好吧，然后当时听到我师傅在介绍亮点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天哪，这个节目真是太棒了吧。然后又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认识新朋友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亮点人物嘛肯定能认识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一些人，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向他们学习一下，然后一年下来也的确是这样。 就像师傅刚刚说的，亮点的话是一个特别注重与人沟通的一个节目。那么在做亮点的差不多这一年的时间里吧，师傅你印象当中就是特别深刻的一次采访一次节目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其实我觉得每一期印象都蛮深刻的。 既然每一期都非常深刻的话，那我就问一下师傅，你采访你的师傅也就是我的师祖的那一期，你大概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回答？ 其实我师傅真的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真的特别有缘分。我师傅的话不管是在广播台还是在平常的学习生活以及待人处事上都让我真的学到了很多，担得起师傅这一称呼。 其实我觉得师傅你也特别棒呀，你有很多像我非常羡慕的一些技能，因为看师傅的朋友圈的话觉得你又会做节目，然后又会自己剪节目，而且的话好像挺喜欢跟朋友出去约拍的。那这些技能的话是师傅在亮点里面学到的吗？ 有一些是，然后其实我觉得兴趣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当你对一件事情有兴趣的时候，你就会去慢慢认真地了解这项事情，然后你慢慢就能学会了。 那在这些技能当中，师傅你最先接触到的是什么？ 如果说我当时就是可以骄傲地跟大家说的话，应该是音频剪辑。因为这个是我大概在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学的一项东西。那个时候吧就很喜欢听一些歌嘛，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像现在什么网易云啊这些都特别的流行，然后那个时候一般是在一些小众网站上面听，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大家都会往那些网页上面传自己唱的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听了大家的尝试，就自己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就会可能自己录一些东西想往上传，但是可能因为什么设备啊问题，就不像我们广播台是吧，就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杂音啊什么的，然后就会慢慢开始自己用音频剪辑软件来去一些噪音，然后后来的话就可能什么节目需要一些配乐，然后就开始插配乐。在平常看教程的过程当中就接触到了更多更多的插件，然后就开始慢慢走向了就是歌曲后期这一块。 其实之前我也有一直在跟师傅说，我说如果有时间的话特别希望师傅能够教教我，如果有一天能够自己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而且能够将它变得更好听，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 所以说特别希望师傅能够教教我，帮助一下你的小徒弟。 嗯，其实我们广播台真的有特别特别多优秀的学长学姐，然后因为广播台是师徒制嘛，然后每一个师傅都会对自己徒弟很好啦。四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都特别好，一般主播在录节目的时候就会坐在导播边上看，然后其实慢慢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当然如果小徒弟想跟我学的话也是可以啊。 好，那就要不咱们私下里就约个时间， 嗯， 好好师傅教教我。然后我前几次的话录了几期小样，其实我觉得亮点的话它是一个非常考验人调节时间的一个能力和沟通能力，因为不仅要配合好自己的时间，还要配合好导播和嘉宾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做了几期小样之后觉得还蛮辛苦的。师傅坚持了这么久的话，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沟通能力，或者说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呢？ 其实这一年下来比起当初已经真的好很多了。 对，因为刚刚也听到师傅有说自己的沟通能力好像不是特别好，那现在的话觉得师傅能够特别轻松的然后跟嘉宾聊天，然后今天在这里跟我聊天，就觉得自己的师傅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人。那其实也觉得录亮点的话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那师傅坚持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你觉得你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吧，就现在的我虽然录节目依然会日常紧张，但是就比一年前那种对着稿子读的那种状况要好很多了。就我刚刚也说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嘛，就是可能熟悉的人之间就会玩得特别好，然后我说我内向，然后他们说怎么可能啊，但是就是以前都是属于那种我看到一个人特别优秀，然后我会想哇他真的好厉害，就是默默仰望的那种状态。就是一年以来很多都不一样了吧，就是现在的话如果我看到一个特别厉害的人，我就会想我可不可以以亮点人物的名义就请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些经验呢，然后我真的觉得亮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对，就是刚刚听师傅这样描述，觉得好像亮点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桥梁，让我们去接触，然后去认识更多优秀的人，并且能够让跟他们进行交谈，然后把我们心中的疑惑以及他们的一些经历和经验，然后通过亮点这个平台传达给我们，然后同时也传达给大家。所以我觉得亮点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节目，虽然说我还没有做几期，这才是我的第一期节目，但是刚刚听师傅这样描述就觉得如果说有一天能够看到自己的手机里面有自己过往的一些音频的话，会觉得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是吧师傅？ 因为亮点的每一期节目都会做成推送，然后的话我都会转到朋友圈，然后每一期的节目都会觉得听自己的声音非常尴尬，然后就不好意思听，但是每一次去翻下面的评论留言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有人是在认真听这一期节目的，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很开心。 我觉得当看到自己的节目是非常用心的被人在倾听的时候，不仅自己会有一种满足感和自豪感，我觉得自己身上也会多了一份责任感，就是想要把这档节目做到更好。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亮点精神嘛，也算是从师傅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那除了亮点以外的话，其实挺想知道师傅平时的生活当中比较喜欢干一些什么呀？ 其实兴趣爱好还蛮多的，然后听听歌，像之前说的做做音频后期，然后看看 PPT， 然后还有最近喜欢拍拍照之类的。 我之前也有说过看到师傅的朋友圈有跟自己的朋友出去约拍的经历，那师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呀？ 其实也就是从上半年军训之后开始，然后攒钱自个儿买的单反。 师傅真的超级厉害，我觉得因为我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那种自己攒钱买一样自己特别心仪已久的一样东西的经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有仪式感和自豪感的事情，是吧？ 对，就是其实这个过程还蛮艰苦的，那个时候我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会排得很满， 然后但是当单反真正拿到手里的那一刻，就会觉得之前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嗯，那其实我在来北陵的时候，迎新的学姐就一直跟我讲说，秋冬季节的银杏大道特别好看，是约拍圣地。那其实既然师傅有这个单反相机，而且比较爱好摄影的话，不如我们什么时候约拍一次？ 可以可以，我徒弟这么好看，肯定张张拍出来都很好看。 没有，好，谢谢师傅。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我想你并不认识我，但是我对你却很了解哦。从第一次在新生训练上看到你那一天，我的眼光就不知道该怎么离开你。不管是自私的你，还是和旁人聊天的你，还是落寞不说话的你，我总可以很快的在人群中知道你的位置，找到你在哪里。仿佛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我是今天的主播杜科。如果你有看过台版的恶作剧之吻，那么这段话对你来说一定并不陌生。这部于2005年播出的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由林依晨和郑元畅主演。2007年的时候，同班人马出演续集《恶作剧二吻》。不知不觉呀，我们记忆中的袁湘琴和江直树已经结婚10周年了。2005年和2007年的时候，相信有很多女生都和我一样，还只是个小学生，在不懂得什么叫做爱的年纪里。我第一次看完了恶吻系列，那时的自己啊，也只是纯粹的把它当做一部傻白甜女主爱上高冷天才的故事来看。可这么多年以来，它却似乎有着一种神奇的魔力，吸引着我不断去重温。至今为止，早已经数不清自己究竟看过多少遍了，而每一次的重温也都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和收获，很多新的感动。表面上来看呢，这似乎是一个女追男的故事，湘琴单恋直树，追求直树，最终也靠自己的坚持打动了直树。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一段狗血的爱情故事，我想它是远远不足以成为许许多多少女心目中永远也无法超越的经典的。它真正打动我们的，在于湘琴喜欢一个人的样子太过真实，真实的好像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他会难过，会开心，会想要放弃，会和自己说不准再喜欢他了，可是转过头呢，又会偷偷的去看他。植树要考试的时候，湘琴会送他护身符给他加油。植树生日的时候，笨手笨脚的湘琴还是做了手工艺品去门口等着他。看到植树和别的女生一起说话，他也会吃醋和难过。知道植树要去餐厅打工，湘琴就每天都去那家餐厅吃东西，蹲守着。为了送植树毕业礼物，湘琴每天晚上去打工赚钱。可以说啊，湘琴的爱表现得狂热而张扬，全世界都知道袁湘琴喜欢江植树。以前的我太小，并不明白，一直以为啊，湘琴给植树的爱是植树给他的好几万倍。然而当我仔细重温之后才发现， 并非如此。直树对湘琴的爱可以说一点儿都不比湘琴给他的少，而湘琴和我们一样，也是等到很后来才认识到这一点。直树的爱与湘琴不同，是隐晦而温柔的，他会把湘琴送给他的每件礼物都收好。知道湘琴在平安夜被好朋友落下之后，他买了炸鸡和蛋糕跑回家，就只是为了和湘琴一起过节，为了湘琴能够独立和成长。直树常常会对他大吼大叫，虽然湘琴做的饭一点都不好吃，可直树还是一口一口的全部都吃完了。知道齐泰喜欢湘琴，直树也会生气也会吃醋，而发现湘琴不见之后，从来冷静的他却也慌了手脚，疯了一般的去找他。直树对湘琴的爱是隐忍的，总是默默地为他做很多事，记不清是哪一集了。玉树问哥哥为什么会喜欢上湘琴，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们两个是真的很不搭。直树呢，又帅气又聪明，而湘琴却总是笨手笨脚，长得也并不漂亮。恶作剧之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更是一种积极的爱情观。我们总说爱情，真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湘琴和直树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合适的爱情，不是找到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而是能找到那个能够补充你所有不完整的人。湘琴与直树便是如此，而直树也是到后来才明白，只有在湘琴面前，他才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人，会生气，会吃醋，也会难过。一直都被大家叫做笨蛋的湘琴，其实早在不经意中用他的善良和执着教会了直树，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去爱一个人，怎样去爱这个世界。直树和湘琴的爱情还有一点十分难能可贵，那就是他们都在不断地让对方变得更好。湘琴会因为直树而去努力学习，最后啊，甚至还在直树的帮助之下，以 F 班学生的身份挤进了百名榜。在与直树的相处之中，湘琴也在不断地成长，因为直树想要当医生，所以他也决定要当一名护士。尽管他很笨，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可是他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而直树呢，也从一个没有受过挫，不知道自己目标在哪里的天才，变成了一个去追求梦想的医生。是湘琴提醒他应该运用自己的聪明去为这个社会服务，也是湘琴鼓励他去当医生，去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直树的妈妈是对的，湘琴真的很适合直树。正是因为有了湘琴，他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直树，也不再是那个从来都不知道糟了为何物的天才。而湘琴呢，也在和直树的相处之中变得更好。最好的爱情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在不断的磨合之中，成为能够弥补对方不足的人，也一同成为更好的人。湘琴和直树或许是真实存在的，现实生活里每个善良勇敢的女生都是湘琴，每个温柔细腻的男生也都是直树。愿每一个湘琴和直树呢，都能够像剧中的小江夫妇一样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睡前小福利，我是综艺组杜科，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很不好意思说得这么直接，可是我总会想，如果这次不说，下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提起勇气。如果今天不说，下次相见，我们又不知道会有多少改变。我已经好几次放弃向你表达的机会了，这一次啊，我鼓励我自己，说什么我也不会放过你。又太大胆了。 续了两年。为了不让这份感觉成为永远的遗憾，所以我决定勇敢地写下这封信，向你表达我的心意。江直树，我喜欢你。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 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 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我可以